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5号，星期六，农历3月19，北京晴见多云，29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忘初心，扎实工作，廉洁奉公，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 忠诚干净担当，追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习近平会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 张德江对拉脱维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张高丽访问爱沙尼亚。 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4.1%，增速大幅提高。 今年我国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都参与。 人社部、财政部印发通知，今年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5.5%。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发布，打破汽车销售品牌授权单一体制，我国汽车流通体系真正进入社会化发展阶段。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湖北情况，仍存在填湖占湖用于房地产开发问题。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廖俊波同志任职期间牢记党的嘱托，尽心尽责，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身子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无愧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廖俊波同志学习，不忘初心，扎实工作，廉洁奉公，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优秀基层干部因各种原因在基层一线工作中不幸过世，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这些优秀基层干部的家属，满腔热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要把他们的老人和未成年子女照顾好，这项工作要有专人负责，专人落实。 廖俊波同志生前是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曾任政和县县委书记，2015年6月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今年3月18号，廖俊波同志在赶往武夷新区主持召开会议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因公殉职。央广记者洪波、彭建军，南平台记者包建武报道。 和廖俊波共事过的人都说，廖俊波是一架永不停息的工作机器，他做事讲求速度，工作强调效率，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他抓的武夷新区航天科技馆项目，从签订协议到建成仅用了80天；武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从签约到开园也只花了100天。园区董事长陈志强说，如果没有廖俊波的实干，这样的速度和效率是无法想象的。 他当时基本上是一个礼拜都要来2到3次到现场、到工地，当时都是我们碰到什么困难他都直接过来帮我们做指导。 廖俊波身上责任担当的特质在此前担任政和县委书记就显现出来了。政和县是福建省经济最落后的一个县，廖俊波特别注重扶贫开发工作，在全国率先开展小额扶贫贷款试点。开始时因为贫困户没有抵押物，银行不给贷款，政府贴息资金也用不出去，廖俊波很着急，天天想办法做工作，终于解决了问题。时任副县长何颂林， 结果他知道这个事，找一家银行跟他谈，然后给我们的老百姓贷一些小额贷款，那么用200万撬动1600万。 南平市委书记袁毅说，廖俊波是新时代好干部的样本，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能做出让人信服的业绩。他用他自己的言行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务实担当、拼搏实干、勇于开脱这样一种品质和作风。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习近平指出，中圣普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圣普重回中非友好合作大家庭，顺应了当今时代潮流。中方高度赞赏总理先生为实现中圣普关系正常化做出的重要贡献，愿同圣普方一道，共同推进两国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推动构建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我提出发展中非关系要秉持真实亲诚的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其核心要义就是把中国发展同助力非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互利共赢。中方愿支持非洲致力于联合自强和发展振兴，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特罗瓦达表示，圣普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高度赞赏中国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愿增进同中方高层交往，深化非洲同中国的传统友谊，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 新华社消息，今天出版的《求是》杂志第八期发表署名中国安的文章，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谱写国家安全新篇章。文章共分四个部分，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第一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承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的历史使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二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关于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安全的行动指南，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第四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这篇重要文章的发表，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奋力开拓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央广消息，应拉脱维亚议长穆尔涅采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2号到14号对拉脱维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里加分别会见总统维约尼斯、总理库钦斯基斯，与穆尔涅采举行会谈。会见库钦斯基斯总理时，张德江说，中方赞赏拉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成功举办第五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希望拉方立足自身优势，用好现有机制平台，深挖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与穆尔涅采议长会谈时，张德江说，此访旨在提升两国立法机关交往水平，助力国家关系发展。一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巩固政治互信，使友好合作成为两国社会各界的主流共识。二是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推动落实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为合作创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三是积极促进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为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合作牵线搭桥，厚植两国人民友谊。会谈前，穆尔涅采为张德江举行了欢迎仪式。会谈后，张德江和穆尔涅采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和拉脱维亚议会合作谅解备忘录。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近日就设立雄安新区等问题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张高丽在专访中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最重要的定位、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要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和开放发展先行区。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探索解决大城市病新模式，培育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协同共同发展。下一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规划设计建设，高标准高质量组织编制规划，有计划分步骤推进新区开发建设，加快机制体制改革创新，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平稳有序向前推进。 新华社消息，应邀访问爱沙尼亚的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13号在塔林会见爱沙尼亚总统卡柳莱德。张高丽表示，中方赞赏爱方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两国积极推动发展战略对接，为中爱友好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中方愿同爱方积极探讨波罗的海联合铁路等大项目合作的可能性。张高丽指出，爱沙尼亚将于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希望卡柳莱德总统及爱方在欧盟内部发挥积极影响，推动中欧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当天，张高丽还同爱沙尼亚总理拉塔斯举行会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财政部昨天公布的1至3月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366亿元，同比增长14.1%，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相关负责人预计，二季度或将开始回落。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数据显示，1至3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366亿元，同比增长14.1%。而对比来看，去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增幅仅为6.5%，去年全年仅为4.5%。为什么今年一季度财政收入有如此快速的增长？财政部国库司司长刘祝余分析， 第一个的话是价格上涨的因素，流转税为主体的这个税制结构下，财政收入的增长对价格的变化这个弹性比较高。第二个因素的话是经济企稳向好，第三个是进口量价齐升的这个因素。那么1到3月份进口环节的税收同比增加了1262亿元，增幅达到了39.8%，仅仅这一项拉动的全国财政收入的增幅3个百分点。 除了增幅大幅回升，第一季度财政收入的结构继续优化，税收增收结构由去年的第三产业一枝独秀转为第二三产业平分秋色，能源原材料、中高端制造、居民消费相关行业税收快速增长。不过刘祝余预计，二季度开始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将有所回落。 那么第一个的话是随着3月份以后这个翘尾因素逐步的减小，同时相关工业品供过于求的这个矛盾并没有根本的缓解， PPI 的涨幅将趋于回落，那么这个价格的对财政收入的拉动作用会减弱。第二个的话是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可能会放缓。那么第三个因素，减税降费政策的效应将会进一步显现。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鹤胜昨天表示，今年我国要基本搭建医联体制度框架，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都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共有205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医疗联合体试点，逐步形成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疗共同体、跨区域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网等多种较为成熟的模式。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鹤胜说，医联体建设已设定了明确的工作时间表和路线图。 2017年要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6月底各省份都要明确推进医疗体建设的工作方案，年内综合医改试点省的每个地市以及分级诊疗的试点的城市，至少要建成一个有明显成效的医联体。到2020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工作。 王和胜表示，鼓励医联体内建立医学影像中心、检查检验中心等，为医联体内各个医疗机构提供一体化服务，通过患者不动、标本动、信息动的方式，逐步实现基层检查、医院诊断的模式。患者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享受到与大医院一样的检查检验服务。建设和发展医联体，不仅能让群众就近就医、便捷就医，还能让群众获得全面服务，节约医药费用。 在医联体内建立转诊绿色通道，同时呢，还鼓励通过延伸处方、集中配送等方式，加强基层和上级医院用药的对接，来方便患者。 经国务院批准，人社部、财政部近日共同印发《关于2017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决定从今年1月1号开始，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5.5个百分点。预计此次调整共将惠及1亿多退休人员。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此次调整同步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预计惠及8500多万企业退休职工和1700多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 定额调整呢，主要是指呢，同一个地区的各类退休人员调整的标准呢基本一致，体现了公平性。挂钩调整呢，主要是指呢，在职的时候呢，你多缴费、长期缴费的这些退休人员呢，他可以相应的多增加一些养老金，体现出机遇的机制。 2005年到2014年，我国连续11年以超过10%的幅度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去年总体涨幅在6.5%左右。针对今年再降调整幅度，金维刚解释说， 调整水平的确定呢，首先呢，参照物价上涨的情况和工资增长情况呢，作为主要参考因素。从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呢，这些年的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包括职工的工资的增长率呢，也在放缓。那么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呢，在逐步的走低。 下一步，我国将结合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研究建立一个兼顾各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 商务部发布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办法从根本上打破了汽车销售品牌授权单一体制，鼓励多样化销售模式，我国汽车流通体系真正进入社会化发展阶段。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根据管理办法，汽车销售不再强制性要求品牌授权，实行授权和非授权两种模式并行，为打破品牌垄断、充分市场竞争、创新流通模式创造条件。管理办法实施后，汽车超市、汽车卖场、汽车电商等都将成为新的汽车销售形式。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副巡视员胡建平： 办法为经销商开展多品牌经营，不同汽车品牌企业可以共建共享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供了法律依据。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购买汽车的方式，而不局限于去 4S 店。 此次管理办法通过规范汽车供应商现有的某些强势行为，将授权经销商从高额的 4S 店建店花费、经营成本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更大自主经营权，重塑我国汽车流通领域的竞争格局。胡建平表示，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市场，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蝉联全球第一，汽车在消费中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办法实施后，市场竞争将更加充分，流通效率和质量将明显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将进一步优化。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将于2017年7月1号起施行。 中央环保督察组昨天向湖北省反馈督察情况，督察发现湖北省依然存在填湖占湖用于房地产开发问题，沿长江8个市州87个工业园区近一半没有配套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央广记者凌书、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 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焦焕臣通报，湖北省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环境保护方面说得多做得少，重发展轻保护的思想观念没有完全转变。 这些年全省向湖泊要地要房的趋势仍未得到遏制，侵占蚕食湖泊的问题仍在发生。武汉市关联湖西北部的10个湖边塘，珠三湖北部近200亩水面，汤雄湖约145亩湖边塘均属于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规定用于保护的水域，但全部被武汉市呢划出了保护范围，并作为建设用地，在2013年以后 被陆续添占用于工业和房地产开发。 肖焕成还指出，督查发现湖北省长江支流总体呈现好水变少、差水增多的趋势，沿江部分重化工企业环境违法问题突出。 长江沿岸磷化工业产业的集中，无序发展，加重总磷污染，码头、排污口监管不力，环境风险突出。 督查要求湖北省在30个工作日之内将相关整改方案报送国务院，并向社会公开。另据督查组提供的资料，到2月底，湖北省已办结督查组交办的全部1925件环境问题举报，立案处罚359家，问责522人。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古代丝绸之路曾为沿线国家促进农业技术交流和农产品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陕西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正打造农业领域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推动农业品进出口贸易更加畅通。央广记者王凯、雷凯、温超报道。 今年2月22号，满载1795吨哈萨克斯坦小麦的首趟中亚班列粮食专列，经过7天6夜的疾驰，缓缓驶入西安港。这标志着我国内陆地区唯一的进境粮食指定口岸——西安港进境粮食指定口岸正式运营。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港口局副局长白秦斌： 将哈萨克斯坦的小麦运到中国境内，然后磨成小麦粉之后呢，向市场销售，现在反应非常好。因为中国广大的西北地区主要以面食为主，主要的来源就是小麦。哈萨克斯坦的小麦的品质特别好。 发展农业离不开技术支撑。为满足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陕西杨凌示范区国际交流中心内包括节水灌溉、水土保持、谷物种植加工等10多个对外农业交流项目，吸引了来自106个国家的1500余名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到此学习。斯里兰卡农业局的首席工程师普利亚达尔香尼女士： 参加这些课程培训对我十分有益。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十分先进，尤其是我学习到如何在干旱地区发展农业，这对斯里兰卡也很有借鉴意义。 南海舰队航空兵某飞行团刻苦训练，直面对手，守护着祖国的海空。面对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局，官兵们将祖国利益举过头顶。请听下篇投身改革，践行中国军人的强军誓言。采制：央广记者陈鑫、王苗。 这个团是顶在维护祖国海洋权益最前线的尖刀部队。团政委张冠增说，团队历史上4次调防、6次转隶、9次换装，始终心向党不迷航。上世纪70年代初，该团整建制从东北经济大省辗转数千公里，移防南方某机场。一个星期不到，有些官兵行李都没来得及打开，又被命令转驻另一机场。 那些老一辈的飞行员、地面人员带头作用非常突出，这也是我们后代官兵的一个宝贵财富。就引导大家要丢掉自己的这个小想法，服从改革的大办法。 副团长郑有区已经到了任职最高年限，改革之前面临转业。他从军20多年，对不起家庭，但对得起国家。 家人把这份那个信任和理解送给了我，但我把这份理解工作支持我支给了团队。所以说，我对这个团队里面关注了太多的情绪。所以说，你要从走的话，说实话，心里你说不留念，那是不可能的。 郑有区受到了改革的冲击，但依然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 当兵代表的牺牲和奉献，这4个字，我们从当兵的路的第一天就是知道的。那么从我们的一个军改里面，我们的分流或者说我们的转业，这种心态上啊，大与小一下就比较出来了。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在这儿。 团政委张冠增说，人民的重托和统帅的期盼，为官兵们投身改革注入了无穷动力。 一定要按照习主席强烈目标为引领，确立新的战略观念，确立新的战斗力标准，可以说就是说我们大抓战斗力生成、大抓训练训练改革注入了一级强心针。 新闻动车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购商占第121届广交会半壁江山，海南暂停对有一套及以上非本省户籍居民出售新房。武汉、成都、长沙、合肥、南昌5地将合作公积金异地贷款，请听报道。 第121届广交会将于今天上午开幕。今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客商参展热情高。广交会新闻发言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徐斌介绍说，本届广交会沿线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达到364家，展位616个，占进口展区参展企业和展位数量比例分别为58.7%和61.7%，环比都有所增长。同时，广交会还和印度、埃及、马来西亚等多个沿线国家的政府贸易促进部门、专业工商机构建立了招商合作关系。 本届广交会陆续与32个国家的46家工商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在招商推广、互访、展览、商旅和咨询服务等方面开展更高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央广记者郭翔宇，广州报道。 海南省昨天出台楼市调控新政，规定从昨天起暂停向已拥有一套及以上商品住宅的非本省户籍居民出售新建商品住宅，暂停向购买第三套及以上商品住宅的本省居民家庭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禁止转让没有竣工的预售商品住宅。居民家庭的二套及以上新建商品住宅必须取得不动产权证满2年后才能转让，单位机构需要满3年。今年一季度海南房地产销售面积、金额、新开工面积同比增幅都超过了100%，商品房销售均价涨幅超过10%。海南旅游地产指数研究院院长钟秋堂分析，新政实施后，优质的区域和产品可能会形成集群效应， 房子好的地方就是卖得很好，房子不好的地方可能就越来越冷。 央广记者吴美苗，海南海口报道。 南昌、武汉、成都、长沙、合肥等五省会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召开联席会，决定将全面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允许包括农业转移人口、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以个人自愿方式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实行强制缴存与自愿缴存等多种缴存方式并行的管理模式。同时，五城之间将大力发展异地贷款工作，积极推进城市住房公积金信息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我们正积极研究制定在校大学生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措施，完善大学毕业生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的政策措施。 江西台记者李谦，南昌台记者尤佳卓，南昌报道。 央广消息，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北京与法国外长艾罗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在回答中方如何看待当前半岛局势时，王毅表示，最近一段时间，美韩和朝鲜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这种危险局面的确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王毅表示，中国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加剧局势紧张的言行，我们呼吁各方，不管是在口头还是行动上，都不要再相互刺激、相互威胁，不要把事态搞到难以挽回和不可收拾的地步。不管是谁，如果要在半岛生战生乱，那就必须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为此付出相应代价。王毅强调，中国人常说危中有机，在半岛紧张加剧之际，我们也注意到包括重启对话谈判在内的一些理性声音开始回归，这正是我们努力寻找和应该抓住的机会。中方已经提出了双轨并进思路，以及作为启动对话第一步的双暂停倡议，中方愿将此进一步细化，适时提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同时也愿以开放态度接受各方的有益建议，复谈的方式也可以灵活，只要是对话，正式或非正式，一轨或二轨，双边或三方四方，中方都愿给予支持。 俄罗斯外交部13号说，黑山加入北约不利于欧洲稳定，将黑山拉入北约这一行为没有考虑黑山人民的利益。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田园、文琪，主播钟诚、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